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冼航伟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冼航伟。I come from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Today, I will show you something about 2022 Winter Olympics. I was very happy when my parents told me that Beijing had won the right to hold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 like sports very much, and my favorite is skiing. There are many ski clubs in Beijing. When winter comes, many tourists will go to ski because there is no age limit for ski activities.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can ski, and with the approach of the Winter Olympics, ski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oday, I will show you something about ski jumping. Ski jumping is a winter sport.In which competitors aim to achieve the longest jump after descending from the ramp on their ski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details between ski jumping and ordinary skiing. Firstl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picture, the skis are longer than the ordinary skis used in the normal ski. Secondly, ski jumping suits are thinner than other ordinary ones.Finally, ski jumping needs athletes to hold the paralleling posture in the sky. Ski jumping was first contested in Norwa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later spread through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ki jumping has been included as Winter Olympics since 1924. Competitors are ranked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score.Obtained by adding up components based on distance, style, in-run, length, and wind conditions. Ski jumping is a very difficult, even dangerous sport for athletes. A minute on the stage takes 10-year practice. So I admire those athletes very much, admiring their persistence and perseverance. This spirit will also inspire me to advance bravely in my learning career.I will also bring this spirit to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cheer up those athletes.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牛津大学是世界闻名的研究型大学，是英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与牛津大学在苏州签署了共建牛津大学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好，那么了解相关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牛津大学的第一个海外物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最近在中国开放，Oxford， 哎，牛津哈 ，Oxford。那么看看牛津这个词的这个翻译啊，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首先看一下这个 Ox， 它翻译成中文呢是牛哈 ，Oxford，F-O-R-D 呢，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这个港口。那么合到一起呢叫牛津，哎，牛津哈，这个词这么来翻译的哈 ，Oxford，First Overseas Research Center。 那么牛津大学第一个海外的研究中心，它的研究的方向呢，一个是 Physical Science， 一个呢是 Engineering，两个领域哈，物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哈，两个领域 opened recently in China。 那么它在中国哪一个城市呢？牛津苏州研究中心啊，位于苏州的工业园区。 The institution known as Oxford Suzhou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它是 for advanced research， 它是一个高级的哈，高等的一个研究中心哈。 is located a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eastern China， 它位于苏州的工业园区内。那么它由牛津大学理工部建立，它将扩大该部的研究活动，同时提高其研究的影响力哈。 Established by Oxford's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Division， 那么这是很长的哈一个部门了，它涉及到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专门有个词可以翻译成理工部哈，由理工部建立，它有一个缩写叫 MPLS。 It will expand the division's research activity， 它的目的是能够呢扩大该部的一个研究活动哈，用的这个动词 expand，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它表示一个面积上的一个扩大， expandDivision's research activity， 以及呢提高它的一个研究的影响力。 And enhance the impact of its research， 两个词 enhance 提升， impact 我们说影响力哈，提升某一个东西、某一个活动或某一个机构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用 enhance impact，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词 influence 哈， impact 或者 enhance the influence，增加哈它的一个影响力都可以哈。那么这两个词哈，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啊，进一步能够加深哈同学们对两个词的一个印象。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该中心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该中心将提供20,000平方米的高质量的研究实验室、企业孵化、报告厅、会展空间等等。The OSCAR 哈，那么它有一个缩写啊，叫 OSCAR Building will provide 20,000 square meters， 20,000平米哈，这个平米叫 square meter， a high quality 高品质的 research laboratory 哈。那么实验室呢有两个发音，一个是 laboratory， 一个是 laboratory 都可以。其实呢这个词哈可以最简单的叫做 lab lab 哈， company incubations。那企业的孵化 and lecture theaters， 我们说这个报告厅，同时还提供一个叫会展的这么一个空间 exhibition space， exhibition space。 那么牛津大学校长哈路易斯查理森说啊，牛津大学的众多优势之一呢就是他们的国际视野。 One of Oxford's many strengths is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好，这里面两个词啊，一个是这个 strength， strengthS-T-R-E-N-G-T-H， 强力哈，强度哈，或者力量，它可以指一个人哈，表示一个人的肌肉的力度哈，强度哈 ，strength。同时也可以用这个词啊来表示一个人的优势哈，你的优势在哪儿 ？What's your strength？ 那么跟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就是说一个人的 weakness，W-E-A-K-N-E-S-S。因此我们老师啊在评估一个学生的时候呢会说你的优势是什么， your strengths are 什么什么，那么同时啊还包括了你的 weaknesses， 你的弱项或你的弱点有哪些哈。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优点，一个人的弱点哈，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es。牛津大学的一个优势之一呢是它的国际的一个视野，这个 outlookOutlook 向外看，国际的向外看就可以说呢国际的视野 International Outlook、国际视野 said Louis Richardson、他是呢牛津大学的 Vic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的一个校长，英联邦大学的这个校长啊往往用这个是 Vice Chancellor， 看这个英文啊感觉像副校长，但是呢在英联邦大学里面这个 Vice Chancellor 往往呢是指这个大学的真正的哈执行的这么一个校长，他真正的这个 Chancellor 呢往往呢是一个名誉的校长。因此啊我们在翻译英联邦大学比如像英国澳大利亚哈大学的时候呢，他这个 Vice Chancellor 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成他的校长， 她的名字叫 Louis Richardson、啊、是一位女士、啊、who officially opened OSCAR at 苏州 location。 那么她说到啊，这一次呢与中国的合作啊，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来推进我们的研究，并增强她对国内外的影响力。同时啊，我们期待着在许多创新和新的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 This collaboration in China啊，与中国的合作啊 ，collaboration， 我们讲过，合作有很多的词来翻译。今天呢，我们用的是 collaborate 啊 ，collaboration，c o l l a b o r a t i o n，collaboration。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呢 cooperation 啊 ，cooperation 来翻译，表示呢这个合作哈、啊、，collaboration，cooperation 都可以。In China offers exciting opportunities， 一个令人非常高兴的兴奋的这么一个机会哈 to advance our research enhances impact on socie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能够推进我们的研究并增强它对国内外的影响力。两个词，一个 advance research， 提高提升 advance、啊、这个词原来呢表示前进的意思，那么 advance research 表示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呢进一步的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啊、advance research， 以及呢 enhance its impact，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词组表示说提高它的影响力，有两个方面， on society both at home， 既在国内，同时呢也包括了 abroad， 在海外。I look forward to seeing、啊、我特别盼望着、啊、这个词组呢往往在信的结尾会说呢非常、啊、希望你、啊、或者盼望着能够见到你，或者呢如果同学们、啊、接到国外大学的通知书的时候呢，最后呢往往有一句话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啊、非常盼望着能够在校园里面碰到大家或遇到大家。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后面 forward to， 后面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如果跟动词的话呢需要在动词后面加上 ing， seeing the result， 特别盼望能够看到一些成果 of this new collaboration， 合作的成果 across many innovative and emerging areas， 一些创新和呢新兴的领域、啊、创新我们知道 innovative I-N-N-O-V-A-T-I-V-E innovative， 以及呢 emerging、啊、E-M-E-R-G-I-N-G emerging 表示呢刚刚出现的，或者说呢一个新兴的、啊、一个行业，比如说、新兴的国家，新兴的一个市场 emerging market 或 emerging economy、啊、新兴的一个经济、啊、都可以用这个词 emerging。牛津大学理工部的负责人叫多纳尔哈布拉德利哈表示呢，苏州工业园和牛津大学的共同愿景哈，共同的愿望和非凡的承诺，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面看到了这个中心的成立。A common vision， 这个 common 表示共同的，一个 vision 表示一个视野哈，我们共同的视野，也可以翻译成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愿景、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common 这个词表示大家一致的一样的 vision and our commitment on part of individuals， 以及呢我们的共同的努力和承诺、啊、用的 commitment C-O-M-M-I-T-E-M-E-N-T、啊、大家的一个投入、啊、共同的一个承诺。 From both 苏州 Industrial Park and Oxford University、啊，在苏州工业园和牛津大学双方、啊、共同的一个愿景以及呢共同的努力下 has allowed us to reach this exciting launch day for OSCAR， 那么终于看到了这个中心的成立、啊、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因此、啊、他用到一个形容词叫 exciting launch， exciting launch，我们讲过 launch 这个词表示呢发布、啊、发射一个火箭，发布一个消息，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中心，一个部门、啊、一个公司的成立、啊、那么今天呢是指呢一个研究中心的一个成立，叫 launch of office OSCAR， 同时前面用的是 exciting， Donna Bradley head of MPLS division said、啊、他说道。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园区哈，或者说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哈，崔教授哈，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中心的。 中心的成立呢，是牛津大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展示了牛津大学在物理和工程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并展示了前沿科技如何影响和造福整个人类社会。 Professor Cui, Founding Director of OSCAR said OSCAR represent important milestones、啊、一个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mile 我们知道是一个一英里加上一个 stone 一个石头，每一英里加一个石头就是指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设立的一个路标，但在这里面它表示我们在做事业哈，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呢，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里程碑哈，叫 milestone， 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most important milestone to mark， 标志的一个 presence and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China， 它展示了说牛津大学在中国的一个影响力，包括呢它在中国的一个存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哈，用这个词。 It is a showcase of our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research in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同时也体现出了牛津大学在物理和工程方面的一个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哈，叫 leading research， leading 往往表示一个领先的啊，拔尖的这么一个意思，and demonstration of how cutting-edge research， 以及呢前沿的科技哈，这里面这个前沿表示特别高端的，叫 cutting-edge， 我们讲过了哈，能够切边的一个科技就可以指呢非常高端的前沿的科技，能够 impacts and benefits human society as a whole， 能够对整个社会哈带来福音哈，造福整个人类社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Oxford's first overseas research center for phys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pened recently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 known as Oxford Suzhou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s located a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eastern China. Established by Oxford's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Division, it will expand the division's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nhance impacts of its research.The OSCAR building will provide 20,000 square meters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laboratories, company incubations, lecture theaters, and meeting and exhibition space. One of Oxford's many strengths is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said Louis Richardson, Vic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Oxford, who officially opened OSCAR at Suzhou locations. This collaboration in China offers exciting opportunities to advance our research and enhances impact in socie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results of this new collaboration across many innovative and emerging areas. A common vision, exceptional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individuals from both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allowed us to reach this exciting launch day for OSCAR.Donald Brackley, head of MPLS division, said. Professor Cui, founding director of OSCAR, said OSCAR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to mark the presence and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China. It is a showcase of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research in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and a demonstration of how cutting-edge research impacts and benefits human society as a whole.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彩虹鱼，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今天 Jason 老师找来了一本新的故事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S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Rainbow Fish。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彩虹鱼。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Rainbow Fis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fish in the sea. 彩虹鱼啊是大海里最美丽的鱼儿。 ButHe never played with the other fish. I'm too beautiful, he thought. 但是他从来不和其他的鱼一起玩。他说，我太美丽了。Once A little blue fish asked for one of his shining scales, but the rainbow fish just laughed. Never, he said. 有一次呢，有一只蓝色的小鱼向他要一片闪闪发光的鳞片，但是彩虹鱼却嘲笑道说，绝对不可能。After that, the other fish swam away from him. The rainbow fish was all alone. 从此以后啊，其他的鱼儿都离他远远的，彩虹鱼一直非常非常的孤单。He went to the starfish for help. Why doesn't anybody like me? He asked. 然后呢，他就去找海星想办法。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他问道。Go ask the octopus, said the starfish. She is very wise. 你去问章鱼吧，海星说，她非常的睿智。The octopus said, Give away your shining scales. You won't be as beautiful, but you will have friends. 章鱼就说呀，你把闪闪发光的鳞片都送出去吧，你不会像现在这样美丽了，但是你会有好朋友啊。 I can't do that, cried the rainbow fish. 我不能这样做，彩虹鱼大声叫道。 Suddenly, the little blue fish was back. Please, he said, could I have just one scale? 突然，那只蓝色的小鱼回来了。求你了，他说，我只想要一片鱼鳞，你能给我吗？ Well, the rainbow fish thought, maybe just one tiny little scale. The little blue fish was so pleased. It made the rainbow fish feel happy. 好吧，彩虹鱼想了想，也许不过是一小片鱼鳞而已，拿去吧。拿到鱼鳞后的蓝色小鱼非常的高兴，让彩虹鱼也很开心。 Soon, all the fish came, and the rainbow fish gave away his scales one by one. Finally, he had only one shining scale left. 那很快，所有的小鱼都来了。而彩虹鱼把它所有的鳞片都分了出去，一片接着一片的。那最后呢，它只剩下一片闪闪发光的鳞片了。 But now, as he swam off to play with his friends, he was the happiest fish in the sea. 但是现在，他和朋友们一起玩耍，是海洋里最快乐的鱼儿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首先，大家是不是听到了一些旧知识啊？我们以前学过的知识，比如说 play with somebody, never, never, maybe, maybe, anyone, anyone,对吗？这些小词这次老师请大家都记住好吗？那另外呢，通过这个小故事，大家有没有发现，起初彩虹鱼认为自己是最漂亮的小鱼儿，她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她美丽的鱼鳞。那同时呢，她没有朋友，所以她很孤单。在求助了海星和章鱼之后，我们的彩虹鱼学会了分享，对吗？所以分享的越多，朋友也就越多。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次老师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的生活当中要多去交朋友，多去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快乐。你能做到吗？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万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Some fly in the air, some crawl on the ground.